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哎呀，真系而家就开始都大镬啊！真系其实系 点解？ 因为我见到就嗱，当然啦，你而家见到就有啲人啦，咁就佢嗱差佬开始有啲部署啊，啱啱见到就系、是。嗰啲叫做盾牌阵啦，啱啱走出嚟啦，咁样样嘅，个个唔同嘅一啲出口咧，都似乎蠢蠢欲动。啊，头先阿龙系咪收到消息话，即系嗰啲医院咧都做晒准备啊，咁样样其实系 有咁样传出嚟嘅，即系随时准备，好似唔知十一点前清晒咁样啊嘛。 同埋即系附近嘅街道就好多十字车。 如果附近嘅街道嘅十字车嘅话咧，就似乎吓、啊、即系部署一样嘢啦，可能即系暴力清场咯，其实系。咁但系你暴力清场，你都要揾个缺口先得嘅。即系如果你话乖乖地坐喺度咧，咁就照计咧就冇办法啦。就其实系乱咁喐你嘅。 嗯， 你要抬嘅话有 Q 牌抬你啊，大佬。一系咧就水炮车，水炮车咧，即系呢啲时间会唔会用咧？啊，咁即系未试过嘅呢样嘢系吓，即系我 你喐水炮车、啊、催泪弹， 嗯， 佢系会再输多啲 嘅。系啊， 只要。嗱，我呢个系战术嚟嘅， 系 就系咧，只要我哋真系坐喺度， 嗯， 唔好主动出击， 嗯， 即系唔好贪胜不知输， 嗯， 系嘛？喂，咁辛苦，其实老实讲，我嘅总结就系咧，我哋系惨胜嘅， 嗯， 我哋系用即系六月九号、十二号， 嗯， 同十六号咧，先至系攞到嗰个八婆咧，系暂缓嘅咋， 嗯。 仲死咗个人， 仲要死咗个人。喂，我哋仲唔系惨胜？ 嗯， 喂，惨胜系在于即系挑战到佢呢个政权咧，嗰、那个管治基础咧已经系岌岌可危。 嗯， 嗱呢样嘢我哋睇唔到嘅喺现阶段。嗯、OK， 暂缓，佢已经讲到下年如果立法会嘅会期到七月嘅时候咧，就会自动失效。OK， 嗯， 喂，其实我哋真系惨胜嘅。 嗯、 原本根本嗰样嘢系冇噶嘛，你立我而家反对，系咁多嘅就系赢咗，仲唔系惨胜啊？ 嗯， 喂，如果你而家嗰啲群众一 一時頭腦唔清醒同冷靜，我唔覺得嗰啲係鬼啦嚇，咁咪會出事 嘅。嗱，咁啊， 我哋二百萬人行翻嚟嘅所有嘅成果，嗱，而家我哋其實係有進一步嘅訴求噶嘛，具體噶，即係正如頭先我上一節咁講。獨立的調查是關鍵 的，還回香港一個公道咯，大佬啊！ 我想知道你究竟你的 plot 是怎樣啊？你的部署是怎樣啊？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法啊？ 四隻字的追究黑警， 嗯， 是嗎？喂，我們要現在具體是這件事嘛，第二，撤回。喂，現在我真的疑張勝勇追窮寇啊！你不要以為在這裡詐詐帝帝啊，今天啊，蔣麗雲啊，提醒我一件事啊，大佬。 嗯， 哇！原来两个月之后又拎翻上嚟啊！ 嗯， 阿哥，你估我哋真系好得闲啊？ 啊， 真系不切不散啊！大佬，而家 民建联同佢切割咗咯，呢样嘢系就系讲错嘢。其实即系 两个钟头之后啊，出 pose 几快。 如果我哋咁谂，我哋从小阔嘅角度谂，呢啲所谓嘅具体诉求，例如话未做独立调查之前，唔可以起诉任何嘅示威者。 嗯 ，OK， 你问我吓，如果你监警会？当然而家班监警会都系废废地嘅，全部都系佢啲人嚟嘅。 系啊，阿张华峰嗰啲啊，喺度讲是非啊，喺度即系喺度讲阿林 麦美娟啊。喂，嗰啲友，喂，老实讲，你唔好叫佢，你唔好信嗰啲友嘅调查，你一定要揾个大法官，即系起码又表面上又唔系黄丝，但系都唔系蓝丝嘅法官咧，走嚟做呢个独立调查，大佬。如果唔系，真系唔收货。 哦，佢哋随时揾阿杨振权。 因为点解咧？以我对而家即系宏观个局势里边咧，第一。習近平在2012年正式上台之后，在全中国从来未试过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挫败，就是香港。所以以我对这个强人的理解，或者我看他的脾性，他一定会是秋后算账，一定会是追到你们班友仔是有气无定头。所以我现在吃着的势的时候，第一自己不要犯错，第二呢就是你的訴求呢是 realizable 的，即是說可以實踐的，亦都是呢被人講得通呢是公道的，你沒理由說叫人家撤控，那原來你又不做調查的。即前兩天阿毛喝大兩杯的時候跟我在吹水的時候，我說啊你有道理的，你當然做了調查先啦，不要控告住，是嗎？喂，那又大家 fair 嘛，是不是？你要喐黑警還喐黑警，是嗎？那有我們有些友學你話齋都唔知咩油嚟嘅，咁你一次过同我炒起佢啦，不如 啊，有个阿林日希啊，引述咧个中学同学讲咧，就好笑。阿林郑就好似争卡数咁样样，明明一早咧还钱就冇事啦，系咪？即系撤回恶法，但佢死都唔肯还，结果你答你，越争越多数啊，包括滥暴啊嗰啲示威者咁样，拖咗好耐咧，终于肯还钱啊，但系咧。又唔肯一次过还清全数，以为淨係找面皮就得，又暂缓又道歉呢啲啦，係咪？结果只係会呢就越争越多债务。阿林郑 佢都係老实讲，林郑呢个人呢，你睇佢嗰两次记者招待会一封嘅新闻稿呢，其实呢个人 好不情不愿嘅，全部都 心不甘情不 愿。係呀。 第二呢係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嘅。你俾佢咧，系回到气咧，掌翻权， 一定报仇嘛， 一定报仇， 系啊。 所以我哋今次我哋嘅诉求要具体。第一，政府正式唔该你宣布， 嗯， 即使我喺我自己行政长官嘅任内，我而家正式撤回呢一个草案，亦都唔会重提，因为佢都可以重启嘅，即撤回都大佬。吓、啊！我而家信你呢个任内，唉、哎，我冇要求咁高。 蒋亮咪走出嚟讲咯，系嘛，好快就可以噶啦。即系你做 喂，你当我哋唔记得咗啊？两嘢就 你卖多啲广告就得噶，佢话。 第二，唔好起诉任何嘅示威者，撤销任何嘅起诉，直至到你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立为止。一九六几年嘅港英政府嘅年代，都识得成立一个独立嘅调查委员会，就呢一个天星码头嘅骚乱。你而家咩世纪啊？而家。大佬，2010几年啊，大哥， 你都忘记咗雨伞，即系五年前嘅雨伞，到而家都未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啦。 第三，你一定要揾李家超，咩啊？郑若骅，全部要人头落地先。 嗯 ，OK， 嗱，我哋冇民主制度啊嘛，我哋冇四五年可以换一次改朝换代啊嘛， 好似人哋民主国家咁啊！我哋香港人几辛苦啊！唔系行落屋企投一票去拣个行政长官啊，或者佢嘅领导班子啊嘛。咁好啦，我哋十年八载一次，就系透过我哋嘅即系两只脚同埋我啲身水身汗出嚟换你咯。第一次我哋换咗呢个董建华咧，跟住我哋一镬就系换呢个梁振英咧。今次咪再换你林郑月娥咯。你呢一世都唔好建立个民主制度咧，你铺铺咁同我哋玩咧。 嗯， 系啊，辛苦啲噶啦，屌有十年一次，屌全世界都冇咁长嘅个， 下下都要用脚投票，大佬即 系咪等于系咁咯？喂，所以我哋一定要你人头落地噶。 嗯， 先搞李家超、郑若骅，跟住就系林郑月娥噶啦。 嗯， 嗱，你老共试下唔回应啊？嗱，老共呢啲嘢好蛊惑嘅。 嗯， 佢谂住以为咧缓兵之计，以时间换取空间。而家我哋得呢一个 moment 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，因为你 G20 啊嘛 ，G20 之前佢系唔敢乱咁喐嘅。 28、29号，即系下个礼拜，即系而家 G20 之前啦。 因为咧，佢根本咧，老实讲，佢而家系冇面啊，灰头土脸，我都唔知道你点样去大阪。 嗯， 习近平抵死，我哋帮手报咧就系新疆啊、西藏嗰啲人啲仇，全国各地嗰啲人嗰啲仇，话俾你听。唯一香港人做得到，这个是我们很大的 mission 来的，大佬。所以你第三个诉求，你一定要跟他讲，扫几条友走先。问责制嘛，什么叫问责制啊？我当你的政策啱，你推行不到，那你都屎啦，即是你渣。简单来讲就是，你为什么不可以解说得好好地你的政策啊？由二月开始提赶头赶命，人哋又唔收你陈同佳，跟住就连法案委员会都跳过。喂，香港系讲程序公义嘅地方嚟嘅，你唔好当人哋傻仔先得噶。我哋所有人都识反扑你咧，连一般普通嗰啲真系唔系好关心政治、对你嘅政治冷感嗰啲人，喂，都觉得好愤怒，大佬。喂，呢个系咩嘅世纪啊？喂，你唔可以咁样。即係過關喎，大佬！你一日解散立法會，你夠膽就？大家重選一次，睇我哋睇下你點樣死法，話俾我聽。 嗯， 所以你第三個訴求唔可以設嗰啲咩叫人下台嗰啲嘅，因為呢個係民主制度喺不完全嘅情況之下咧，係一個具體嘅體現嚟嘅。咁當然你問我對反對派嚟講，阿林鄭坐喺度，咪梗係有著數啦，我哋嘅收視都高啲啦。 係、嗯、啊。 系嘛？我哋梗系会针对佢最多。但系如果你从一个更加高嘅层次嘅角度讲，就系话，喂，既然我哋冇得投票去换你咯，系嘛？咁我咪用脚嚟换你咯，冇、 嗯、 问题、啊嗯。我觉得呢几个诉求咧系连结埋一齐嘅。喺而家呢个时候，我仲唔追击你啊？但系自己要小心，我哋系要小心嘅。因为点解咧？对对手嚟讲咧，而家俾你打到一扑一碌嘅时候咧。其实就等你咧系跣低嘅啫， 嗯， 就等我哋犯错，因为我哋确实唔系佢喺成个国家机器咁，系好有组织、好有纪律，同埋咧系好有计划同部署。 嗯， 我哋系散收收噶嘛，所以头先你再讲一次就话，点解我话要用 HCF 同 LCM 嘅理论咧结合咧就咁解，带台嘅你唔可以冇嘅任何一个运动。因为这个是能够召集到最多群众出来的一个 mechanism， 一个机制，一个 platform。它是拿 HCF 的 ,ok? 我即是最大公因素。它不可以太激进，它都不可以犯错，但它是能够召到最多群众出来的，在现在的运动里面。即是以前的支联会这样。ok? 要冲要撞的就找四五行动啊、学联那些搞这样。唔系话揾啲僆仔笨啊，而系在于咧，我哋有啲咁多嘅小团体咧，即使犯咗错咧，都唔会对成个集体或者系成个运动系有好大影响嘛。咁你咪就系能收能放咯。我觉得呢样系重要噶，即系大家唔好日喺度讲喂民阵做乜，民阵做乜，屌大佬自己做啦。而家大家自己都起到队啦，系嘛？ 咁啊，犀利啊！而家其实系完全系冇大台，即系而家系群众自发啊。 唔系啊。有人加入咗我一个 Telegram 嘅 group 啊、嗯，但系当然我冇任何发表任何意见啦、 啊。嗯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咩啊？就系嗰啲咩612嗰啲啊？ 系啊， OK， 系 OK 噶，不过我真系冇心机睇啊，因为嗱，我冇睇几个钟啦，已经变咗系15000几个 message 啦，大佬点睇啊，大佬？15000.1K 同埋佢哋间唔中会有啲表决啊，唔系即系佢唔系投票啦，嗰啲系投票啦。 即系有啲人好叻嘅，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开会咁，即系知道大家讨论咗个零两个钟啦，即刻总结一啲嘢出嚟，就呢几个 options 我哋选择啦，同埋咧你就一啲嘅基本嘅运动嘅原则嘅嘢咧，即系大家嚟一个表态啦咁样。我觉得佢呢啲系 OK 嘅。 嗯， 所以现代即系呢个科技里边咧， 嗯。 即係已經係幫咗我哋咧，係整個動員咧係好大嘅 忙。 而 Facebook 已經唔係最in 嘅一樣嘢。 哦，係噶 ，Instagram 啊，呢啲咁嘅 Telegram 嘅 group 啊，其實係發揮好重要作用。 啊，佢即係佢保密上面亦都做得好啲啦。其實 Telegram 又 因為就算俾差佬拉咗，都唔會即係可以，即係你可以產生。 其實佢哋而家去做緊表決嘅，即係譬如就係話啦，喂，你入夜啦，嗱入夜咧往往最危險嘅。第一就係其實啲人咧。就攰啦，系嘛？即系嗰个判断啦，就可能咧就冇朝头早咧咁好嘅， 冇咁清醒。 系啦，咁所以其实佢哋都而家都要决定紧，喂大佬，即系其实系暂时翻屋企啊，即系定还是系即系转场决定下一步啊，即系休休息啊，或者继续留守咧咁样样。即系呢个， 我觉得有啲人咧，嗱，我唔系个，我唔会喺个 group 里面投票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点咧？换一换人嘅， 系， 即系有啲。三四个钟 嗰啲 系啊，有啲未出嘅，横掂听日唔使翻工， 即系维持住嗰个包围局面啊！你想 系啊， 嗯， 嗱，因为点解咧？如果你咁样散咧，嗱，呢个系我嘅睇法啫吓，我未谂到思考清楚，你突然之间攞呢个即系question 俾我要 answer 嘅时候咧， 系啊， 就是、你要 keep 住个 momentum，OK，、okay? 嗯， 因为你要焗个政府咧，就我头先提嗰个几个议题咧，佢而家都好头痕咧，佢要回应，因为我嘅判断啫，嗱，我可能错吓。G 二十之前，佢唔敢有大动作嘅，佢唔敢有大动作嘅。 喂，但问题佢一直系咁缩，都唔系个办法啊嘛。 唔系，所以你要焗到佢一定要回应咯。嗱、嗯，你林郑已经好似政府新闻处或者系代表特首办发咗新闻稿噶嘛，系咪？佢就再重申一次，所谓暂缓嘅意思，究竟嗰个操作定义系点啊嘛？ 嗯， 即系 operational definition 系点啊？就话如果系到下年七月嘅立法会嘅会期里边，如果系冇嘅话咧，就系、是、自动失效啊嘛。 嗯， 系啊。 其实佢死都唔肯，为咗攞个面子，同埋我觉得佢唔俾我哋入波啫嘛，因为我哋要撤回啊嘛。佢死都唔肯俾我哋中啫嘛，即系成功争取啫嘛。佢 嗯 系嘛， 嗯 呢啲肯定系民建联啲有啲教佢噶啦。你而家俾呢一个嘅泛民去 score。即系入波， 亦都有个可能啦。因为其实就譬如好似你即系就算系啊呢一、這个刘晓明啦，即系呢一个驻英领事嗰个啦，佢虽然佢就同呢一个林郑切割啫，系嘛系林郑政府自己提出嚟，但系佢又话啊嘛，一定会通过啊嘛呢样嘢系，即系面子嚟讲咧，即系你见到即系嗰啲党媒亦都讲嘅话，即系呢样嘢系啱嘅。 因为点解咧？佢哋就算我当佢，我觉得而家我呢个都唔系叫当嘅，就系。最初咧，佢覺得林鄭 initiate 呢樣嘢咧係 OK 嘅，係冇問題嘅。 嗯， 除咗解決即係長久以嚟嗰個所謂嘅漏洞咧，喺佢嘅角度啊，唔係我哋嘅角度啊，就係、是、覺得我係冇理由回歸咗咁耐，係嘛？即係匿咗嚟香港有冇事㗎？同埋佢呢一樣嘢係諗住咧，係林鄭我嚟邀功嗰個工具嚟㗎嘛？嗯、就係話喂，其實立咗呢條之後咧，喂23條都唔使點搞㗎咯。 哦、 啊。啱唔啱啊？ 嗯 嗯， 23条唔使点搞噶咯噃， 系啊， 系咪？本来呢个系佢上位嘅一个好重要一样嘢嚟噶，佢谂到呢条屎桥咧，所以咧佢冇得唔继续挺佢。咁所以咧，第一冇得唔挺咧，其实背后嘅基本因素系在于咧，因为你呢个行政长官或者呢个特区咧系有权威啊嘛。嗱、 嗯， 你用一个独裁者嘅角度去思考呢个问题得噶。我哋而家系拗晒头都唔明啦，我都谂咗一两日，我先知道你胡乱买搞边科啦。因为对一个独裁者嚟讲，政府嘅权威好重要。 嗯、 我唔可以施政咧，系不断受到阻碍、 嗯。 我一定要咧，我话做嗰样嘢，无论如何，我唔理你用咩办法，我就系要知道结果嘅啫，我唔理你嘅过程。 咪同埋林郑咁样跪低嘅话，系对于习近平喺其他六个常委里边嗰个地位都即系岌岌可危噶嘛。虽然而家你话好，因为好多失败咁佢焦头烂额，但系问题喺佢角度嚟讲，打港独 欺凌香港是他唯一的一个政绩嚟噶嘛？ 因为点解咧？我觉得他今次咧，佢系有漏招嘅。我哋讲翻转头咧，就系、是、佢以为咧喺雨伞运动之后，尤其是喺2016年咧，旺角骚乱之后咧，我嗰阵时候点解我哋话好多人咧都好死心咧？ 嗯， 其实就系因为佢觉得已经系全面控制香港。 嗯， 你谂下，我哋当日2017年嘅时候。我哋连薯片叔叔大家都系摆个寄望落去噶嘛？你记唔记得啊？ 嗯，呢个绝望里面嘅希望嚟嘅， 唔系绝望里面嘅希望嘛？你而家个总结总结得好好啊！你谂下，2016年因为旺角骚乱之后，我哋成个运动系散晒。第一，我哋就和理非同埋勇武抗争系一个激烈嘅即系争辩。OK， 大家差唔多系割晒只咁就系、是。OK， 唔系你死我亡嘅斗争就系、是 嗯。 差唔多可以咁样形容。 嗯、 好啦，确认书 DQ 立法会议员，跟住俾你秋后算账。两单 case， 一单公民广场，一单呢一个新界东北，明明已经做完社会服务令嘅，你翻墙、嗯，要啲僆仔锁十几个月，有啲起码都要几个月，即系黄之锋啊、周永康嗰啲咁。好啦，跟住你不平告嗰啲旺角骚乱者，跟住我哋两场补选， 嗯， 输晒。嗱，我喺阿爷嘅角度去研判呢个问题嘅时候，挑香港仲唔系我嘅，系咪？仲系我头先嗰个态度，挑仲唔系我嘅。我食滑你啦咁样， 而你见到好大镬嘅法案，即系例如一地两检咁样，喂，都系喺即系林郑都系轻轻咁样去赢咗，系我哋喺度系咁样嗌嘅啫，纯粹系。 喂，嗰阵时候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咩啊，故宫博物馆 系啊 系啊， 喂，偷晒鸡噶，一地两检嗰啲系嘛，哇，个串到就系、是、你咪唔好翻去咯，系嘛，你讲到咁危险咯，叫你哋走啊嘛。跟住你睇下成个班子，基本上咧，你系要揣摩上意嘅人先做得到。 嗯， 由高到中间个阶层添。 嗯 ，ICAC 警务处、 嗯、 医管局香港嘅立法会秘书处，喂，呢、這个唔系港英带落嚟嘅制度，谂住有 check and balance 嘅咩？喂，大家唔系按本子，即系个规章办事，原来系因为我哋要靠擦阿爷鞋嘅咩？喂，啲人一路积一路积喺佢心里边，呢一镬逃犯条例咪一镬大爆发咯？ 嗯， 喂，我哋花生有睇到，即系我当我自己系啦，我都唔系好多，即系我唔多啦嘅参与就系、是，哇！我呢家几心凉，抵你死。做得坏事多咧，就有人俾你报复嘅， 嗯， 系咪啊？即系啲差佬都系啦，系咪啊？虽然我真系唔系好神嘅人啊、 嗯， 你叫个耶稣落嚟见我， 嗯、 喂呢句嘢都讲得出嘅啫，我真系俾冲撞你， 俾人入品啦，而家、嗯啊、好笑啊！ 喂，我啲真系反黑噶啦、 啊， 叫你大佬落嚟同我讲， 嗯， 我后屘嗰日阿唔知边度提我，佢话、 啊， 喂，嗰啲就系反黑惯嗰啲人啊嘛， 系啊。 喂，你知唔知啊？原本啊，六大宗教领袖喺佢正式道歉之前，咪同佢开个会咧。本来已经话原谅咗佢嘅，帮手抚平矛盾。 系啊， 原来后屘咧，天主教同基督教咧睇到嗰段片段，叫你耶稣落嚟同我讲咧，咁样 即刻收翻原谅咯， 即刻收翻。喂，大佬，你有冇搞错？你侮辱紧人哋嘅宗教？喂，大佬，嗰啲系咪公务员嚟先？嗰啲系咪出我哋嘅纳税人嘅钱嘅人工嗰啲？嗰啲速龙部队先？喂，你唔可以咁样讲回教，唔可以咁样讲佛教，亦都唔可以讲即系基督教。 嗯， 即系我当基督教同天主教一齐捞埋啦，大佬。你叫你佛祖嚟见我啦，咁样同我讲啦，咁样。你叫你大嗰、那个咩啊？ 阿拉 阿拉喺落嚟同我。喂，你有冇搞错？ 咪得噶，其实你可以咁样回佢嘅。耶稣咧，而家就唔会落嚟见你嘅，但系耶稣迟早都会见你嘅。 佢冇机会见耶稣喎，落地狱噶嘛，大佬嗰啲 唔系啊， 陈文文真系 大审判啊嘛，嗰、那个意思 系。你见到而家咧，就真系有条友就真系入禀要求卢、 啊， 要求卢伟聪 就代表警隊收翻呢句説話，因為而家佢講緊呢一樣嘅係傳召非自然人啊嘛， 係啊， 客觀上嚟講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嚟嘅， 其實有 涉及公職人員 係 啦，呢個啦其實係， 因為佢違反咗 SOP 啊嘛， 嗱各即係各司各法啦，係嘛，即係 博士生 係啊，另外有都有博士生咧就好叻嘅， 告盧偉聰 就告盧偉聰，因為咧知道之前咧就其實佔旺啦清場嘅時候有個成大生啦，就俾啲警員揸春袋，咁啊告鳩佢啦，係咪？咁啊告唔掂啊，大佬，因為其實你律師費其實好貴，你都搞唔掂之後咧，佢只有將最後屘自己跪低，但係咧就俾差佬咧反而要求賠償咧卅幾萬訟費撲佢個街，咁所以呢此路不通咧，你如果你玩官司咧就此路不通噶啦。雖然就算而家你話即係民陣籌到千幾萬都好啊，咁但係即係呢個慢慢嚟啦。咁但係咧有啲嘢大家可以做嘅，就係譬如好似學下呢個科大博士生啊，咁啊呢個科大博士生咧就叫吳嘉倫，就好犀利。咁佢入禀小額前債處啦，就向啊呢一個一哥啊盧偉聰咧就索償50,000蚊，咁啊主要針對咧即係其實嗰個叫中信圍困事件嗰度做嘅， 係、 啦、okay ，因為 喂 Anthony 你都得喎、 啊，係啊，我都中咗招嚟就 唔係咯。 啊，都话咯，大佬， 你有冇暴力噶？你嗰阵时候， 我梗系冇咯，拍片啊嘛，大佬啊，拍完片 之后，咁你都系记者嚟噶， 我都系，我都跟住我中咗胡椒，跟住当然好多人喺度即系帮我洗眼啊， 你有冇嗰啲证据噶、啊、你？ 我屌我条片咪就系证据咯，而家喂而家 AI 都攞我嚟，都攞我哋条片啦， 咁快啲，你喂快啲，入品小额钱债主，玩呢、這个唔系即系。 萬蚊啊，大佬！即系嗱，呢啲即系其實可以做噶呢樣嘢，係即係只要你嗱，但係當然你要證明到啊呢、這個大律師啊，阿陸偉雄啊，即係成日都喺度即係搏咪揾佢。咁佢又話啦：，喂，你要提交咧嗰啲咩醫療報告或者心理醫生報告、啊，係嘛？即係你要有呢啲咁樣嘅證明咗你自己係有受損害呢啲乜嘢？咁啊，即係如果有嘅話，可以自己玩下啦。咁但係我咧就即係中咗招之後咧，我都發咗燒啊，唔知嗰啲算唔算啊，大佬真係、啊，就係、是、咁樣樣啦。 咁我啱啊，阿龍收到個 message 喎、啊，你 係呢一個連登咧就做公投。哦咁咧就话11:00咧就系话删， 系啊。 咁另外咧，我头先我自己亦都见到个 Telegram group 咧，咁啊即系公海总局嗰边咧，亦都做咗一个咧投票嘅，其实就系咁啊。虽然唔系好多人投票啦，1000人投票，咁都话即系绝大部分人咧都系话赞成系暂时翻屋企休息啦，主力日间活动啦吓，咁啊即系再嚟过啦，系嘛？ 我觉得冇所谓，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嘅时候咧，即系我哋都 flexible 少少，即系如果民气在。诉求未达 ，we will be back。 系啊， 因为我听日唔系瓜老衬噶，系嘛？ 系咯、 啊，系嘛？如果听日瓜老衬，我就而家走去自焚啦，大佬，明知系嘛、啊？耶稣话咗俾我听啊，大佬，啊，对唔住啊， 即系去到郑南榕咁 level。 系啊，即系如果你知道我有末期癌症，我梗系自焚啦。不过自焚就比较辛苦啲，总之揾个容易啲嘅、即系抗命嘅方法啦，系咪？咁、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而家个运动，你话有啲可以 flexible 啲咁嘅處理，我覺得係啱。 嗯， 就係話如果可以撤嘅就撤，如果覺得繼續留嘅，我亦都覺得冇所謂。 嗯， 因為大家可以輪班，係、咪？ 咪就現場個 airdrop 都講咗啦，就係、話大家不如11:00就走啦，來日方長。 嗯，我覺得其實走係冇問題嘅。咁呢個就係、即係呢個就當然睇下大家嗰個承受能力啦。 因為第一唔係鬥一啖氣， 係 同埋我哋即係確實。即係香港民主運動都搞20-30年啦，即係有咁多嘅 setback， 係嘛？唔好講話 up and down。 咁我覺得即係 因為冇乜 up 嘅啫，我哋老實講。 呢啲民意節而家嗰班網友其實都好叻啦，係嘛？即係其實佢而家話吹街或者係即係收袋，其實即係冇以前啦，就佔中嘅時候啦，就咁 rigid 嘅，其實係佔中嘅時候啦，其實即係當然而家比 因為點解咧？你而家冇一個攻擊嘅對象， 嗯， 你冇一個大台。有大台咧，其實就係我揾嚟孭飛嘅啫，大佬。 時間亦都冇熱狗喎，冇熱狗好好多啊，大佬，即係冇咗咁多呢啲咧。 因為點解咧？老共諗住咧，即係已經搞掂曬香港，好似我頭先個分析咁啊。咁咪冇再 財軍啦，係嘛？ 唔係財軍咯， 係嘛？唔係你熱狗其實你而家證明咗，其實講真，你而家回顧翻即係九二八。其实最先话有鬼啊，咩捉鬼啊，其实边啲人就系、是、热狗班人啫嘛，又话咩打咗交战噶嘛，其实佢哋系嘛，即系其实你而家你冇咗呢班人，喂天下太平几多大佬， 即系一有去到咧，就其实多数你见到啲咩事情咧，又烧垃圾啦，系咪烧垃圾桶啊？其实，即系我见到真系好难得噶，即系你热狗复出翻之后咧，就系早就系上个礼拜啫嘛，咪又烧垃圾桶啦，又系见到有人吓， 系咩？ 系啊，即系喺呢一个立法唔系喺呢个政总出边，唔系呢个特首办出边烧垃圾桶。 但系你而家咁咧，佢无端端咧系介入唔到个运动，因为点解咧？嗰阵时候戴耀廷咧，嗰、那个占中咧。是比較抗日時期，由佢講到做咧，差唔多拖多年幾。喂，老共係有足夠部署噶嘛？今次咧，你由二月提呢個逃犯修訂條例，或者係司法互助嗰個嘅修訂嗰度嗰個條例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得幾個月嘅時間，同埋佢已經裁咗軍，我哋話齋。你裁完軍又點樣去建軍咧，大佬？係嘛？同埋你要一路 follow。你先可以揾到群眾去認同你噶嘛？ 同埋咁，所以咧，佢最近咧都係即係不甘寂寞啦。咁啊，《熱血時報》咧話即係冇人睇啊。咁所以咧就開放 free 翻自己啲節目出嚟。 唔係，但係佢做唔到噶啦。 喂，你 free 嗰啲啊，你 YouTube 都見到啦，得幾廿有睇。 唔係，因為點解咧？我覺得即係人咧係有理智嘅。個運動咧都有自己嘅 logic 嘅。點解我哋今次呢一個運動咧，發覺咧係？其实唔需要咧，系点样揸住盘睇嘅原因就系咧，因为我哋已经经过咗好多失败嘅经验教训。 啊， 喂，老实讲，经过呢一个旺角骚乱之后，我相信被拉嘅所谓义士咧，可能十个咧，起码有六七个咧系真嘅。嗰啲系好无辜嘅人，无端端俾人判咗四到七年嗰啲。 系、 喂，当你已经知道咗呢样嘢咯 ，Anthony， 你都仲要去勇武抗争嘅？我劝你唔到嘅噃，喂，呢个系你嘅英文就叫 informed decision， 系啊， 喂，你都沟佢嚟过咯，喂，我死就死啦，系嘛 ？sorry 啊，讲多句粗口，还我都沟一条拆一条啦，系嘛？你咪拉我四到七年啦，喂，咁我点仲我点劝你啫？喺我哋嘅角度，梗系话人多得噶啦，和平抗争系最大嘅武器啦，已经展现俾你睇啦，系咪？全世界播紧我哋点样开路俾啲巴士。点样开路俾啲十字车系得到好多人嘅掌声噶？咁、你话唔紧冇用嘅，屌你冇、你冇可美点双辉咁，系咪成日俾啲掌声自己有 Q 用咩？ 同埋佢哋冇出嚟好耐啦，大佬， 佢都唔敢出嚟，俾人话到系嘛？ 咁啊，多谢一位网友啦，吓、即系啱啱叫做系Full Lamb An 吓、即系货金咗一嚿水啊！ 多谢感激， 系啊，咁样样咁啊，即系话咧呢位网友就话啦。喂，要煩到盧景泰一哥死喎，咁、樣樣。 哦，佢都命不久矣噶啦，去 唔係老實講，我係共產黨啊，我當係用一個獨裁者嘅思維都好。林鄭月娥、李家超、鄭若驊、盧偉聰，係唔可以久留 的。係啊，咁啊就 因為點解咧？嗱，我作為一個獨裁者蠱惑嗰啲咧，即係聰明嗰啲，喂，我梗係唔會攬上身啦呢鑊嘢。即使我叫你做都好， 係。 喂，你出咁多人工。我就系叫你顶啲箭嘅啦， 不过我觉得即系而家好大 镬咯。 而家咧就你无论系中共又好啊，林郑都好啊，你想抽一个人出嚟咧，严加惩严惩佢都好难，因为大佬真系冇大台啊。喂，你点搞咧？香港人自发喎， 因为大家都醒目，所以你阿 Jimmy 仔咧，即系咩岑子杰 文振吓。 喂，佢每一次都守一条线啦。其实老实讲，佢好激进噶，因为佢以前社记，我识佢噶嘛。系嘛？冇忽反對通知咪卜反對通知，但你一上大台嘅你時候就知道，喂冇卜反對通知書，阿龍嚟唔嚟噶 ？Anthony 嚟唔嚟噶？大佬，普通群眾嚟唔嚟噶？係咪？同埋你一定要守嗰條線係和平啊嘛。 嗯。 唔係我點搞啊？喂，你告埋我騷亂噶咯。 嗯。 阿哥，我坐七碌啊！你點樣賠翻俾我啊？ 咁啊，有位朋友讲啦，阿 Man Chan 就话应该学阿罗家英，日日同佢 Only You 咁样， 唔系 都差唔多啦。 朴槿惠嗰镬咯，每个礼拜六夜晚就咁集会两个钟头，睇你点死。 系啊，唔系而家好大镬啦，我哋都即系完全落后于形势，大佬。即系你净系今朝早，我自己都觉得未必咁多人啊嘛，大佬系咪可以又挨多一次咁多啊？咁样样咁犀利， 大家唔使担心，因为点解咧？而家啱啱咧，大学生咧就 turn break。 啊 ，OK， 中学生差唔多考完试， 系， 其实呢啲咧就系、是、对唔住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哋唔系利用佢，而系佢系生力军嚟嘅，因为我哋确实我哋每一日都有其他嘢做紧，我唔可以日罢工嘅，大佬， 系， 即系对我嚟讲，你咪我都系啦，我罢工有乜所谓啫？ 嗯、 喂，咁我点样同佢啲客交代啫？ 我唔係個個客都辦緊工啦，係嘛？ 好，咁啊，時間差唔多啦，轉頭翻嚟好嘛？拜拜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